惜他心里就感情的折，是你抚不平的。 选在里面，没有一

继续大声唱着歌，紧紧的拥抱不变的执着，我和我们永远记得记得。 去街头，不再去

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100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0708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33，13910113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青年报消息：新型纵向卧铺动车京沪线首发。今年暑运除了开行列车增加外，一批新型动车也纷纷投入运营。继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上线后，我国最新型纵向卧铺动车组第311次列车7月1号在北京南站迎来首发。与列车运行方向平行的卧铺位置和空间单人化的设计，都给乘车旅客带来了全新的乘坐体验。北京日报消息，作为首批5个国家文化公园之一，丰台区已着手启动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础研究，对卢沟桥现有资源进行梳理挖掘。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课题2号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启动，来自古建研究、文化产业、高校等业界学界的10多位专家学者围坐在一起，针对课题组拿出的初步方案，建议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卢沟桥为中心，打造3个功能板块，包括卢沟桥宛平城抗日纪念馆红色文化板块、卢沟桥园博园生态保育板块、卢沟桥永定河历史文化板块，加强卢沟桥及周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声音，最是明白我。未有冷雨敲响风声，是你么？曾话爱我爱多一生，未算多。雨或晴，靠着我。今或明，接受我。碰着了风波，感激得你不放低我，更维护我。陌路同途，但仍唱我的歌。如火般的眼光温暖我，继续燃亮我。 Show 一切要全掏空，往事随意尘封，让热那旧日烟花恍如今夜霓虹。也许在